好，欢迎翻到嚟 Otta Channel。今次咧，继续系男声优专题第三。 今次有四个声优系咪？有 四个先。 神谷、浩史同埋小野大富。 但我想问咧，呢个梗系 咩 嚟？ 咩嚟先？ 咩嚟 噶？ 好似话唔知边个考卷里边啲试题嚟噶嘛？ 系啊， 呢啲细位小朋友做嘅嘢啊嘛，讲 系啦系啦。咁啊，将小野大富同埋神谷浩史拆咗四个名。咁就变咗咁样咯。 记住系不断出现嘅呢个四个名，喺考卷上边。 系小野、大富、神谷同埋浩史四个人嚟噶。 边个搵啲咁嘅嘢玩啊？ 小野一个 即系好黑咯，出卷嗰个真系。 出卷嗰个 一定 系 一定系宅嚟嘅。 大 fan 唔系，系小野成神谷主义者。因为佢两嗱喺之前嗰几个组合咧，佢呢两个组合比较 BL 相性比较高啲。嗱，西宫同木村你又相对比较低嘅，中村差明高啲，因为佢私人关系。神功小嘢呢是 好像合作很多次喎。 合作是孖寶嚟㗎呢度。 又係要打包拍賣嗰啲。 佢兩個差唔多叫做咩佢差面兄弟班嚟㗎嘛。差面同差唔多時期出道。 係啊計上。 都係咁變態呀嘛。 佢變如果講變態程度佢超咗差面添。如果喺角色變態度佢兩個可以好撈盡。 啊。我唔係講角色我講本人喎。 本人啊。嚴格咁本人係 其實咩個即係神谷試過去參因為參選係咪？ 日本你叫做日本惡派黨嘅代表啊， 黨魁算唔算係？ 係黨魁係。 但 係 如果按照本人講咧，小野大富本人好正常。 佢正常嚟㗎。 係好，佢係正常人嚟嘅，即係本人計嘅話。 小野 D 嗱，講個小野 D 先啦。 嗯。 好啊。 嗱，聲優界四大 D 啊，四 D 啊。 嗯。 按 四大。你是想讲小野军团 D 军团先？ 唔系， 因为呢个 Ice 嘅军团先， 佢两军团都系 啱啱交搭咗嘅， 冇错。 但系咪就 D 军团先？因为 D 军团真系比较红咗红 啊！大富军团啊，呢个 大富军团 Ice 嘅 大大富军团，小野大富、平川大富、 狼川 大富、岸美大富， 系啊， 四大名府嘛， 四大名府， 好有名。呢个其实睇系话系经典嘅，因为四个又系边系红咗红啊，讲 埋嘅。咁我想问下，咁香里大富啊，点算咧？ 香里大富已经系升咗上神台嘅，所以唔使计。 唔单止上神台，上神位添。 系啊， 呢个可以 讲埋嗰其实四个小野先啦。 小野系小野有算， 有四个咁多咩？ 三个人。小野 K、小野 U， 我知道。 小野 K， 小野 K、小野贤章啊嘛。 小野贤章， 小野有算，小野大富，小野贤章， 三个系嘛？ 咦，仲有一个？ 我四个 数唔到添。 小野良子。 系啊，我就谂起小野良子，我谂唔到第四个 嚟。O K， 唔紧要啊，唔紧要啊，之后 四大小野啊嘛。小野 D 咧，我第一次听佢作品系翻睇翻旧片，就系、是、之前佢嗰套超级人啊，嗰套超级人做配角嘅，做唔系都唔系配角，系路人啫，做啲警备员嘅。 我系 Air，Gravion 啊 ，Gravion 佢做警备员嘅。 哦。 跟住佢一路，因为佢有一好似阿中村咁样一路挨。挨到去又系 又系梁工咯， 又梁工出人，梁工出人系救咗佢， 带咗个两个出嚟噶嘛，其实系 梁工出去救咗两个男性优嘅，其实 真系 男性优嚟讲佢两个咯， 系啊， 主要就 一男性优一个喺梁工出人里面，佢两个属于老资格啲，因为拳王三个啫嘛，佢三个叫老资格啲，带住两个都几新嘅嗰时系，唔系嗰时就而家都好新。 而家表现都系咁新啊嘛， 好啲嘅，好啲嘅阿茅原系近几年系追成熟咗嘅。 对唔住啊，茅原喺我心里，我依然都系觉得佢个歌手， 其实歌手多 因为佢配天上天下实在太差啦。 呢个嗱，天上天下咧系佢黑历史嚟嘅，呢个直情系叫做咩？佢就要封印噶啦，因为冇办法，天上天下男主角系边个？宝字做家姐系边个？旧川零死未？ 你成套都猛人嚟 嘅，跟住做阿哥边个？ 关智一啦，子安啊，心川啦， 前秀一 啊， 成一磅佢， 全部咩清一色猛人阵，跟住佢一个超赛新人，佢嗰时系直情系完全夹唔到，应该咁讲，佢把声夹唔到角色噶，茅原喺嗰 度系识唔到，我都觉得我嗰阵时，因为我嗰阵时系睇有线嗰个版本，我一打开个电视，哇！呢个女主角咩事？我已经当堂识咗佢，我想掟烂部电视咪差。 茅原系因为呢套之后，佢花咗好多好多时间去。扭翻自己嗰、那个，所以配梁工出嚟，其实真系有啲救翻佢嘅。大家喺开始认咗记得辉角色，又咪将梁工救红得好夸张。 系啊， 大家会 即系你角色唔多唔少都会俾佢大红嘅角色音嗰啲。 系佢好多阿长门大明神系真系令到阿茅原系比较即系叫做大记得翻系佢嘅声优啊。 哦， 即系你话茅原其实一个即代表性嘅角色系佢咯。 系咯。 跟即系嗱，小日啲咧之后开始咧就比较多啦，同埋开始就系大家知道佢把声够性感啦，因为佢系把声有性感类型嘅。 系啊， 佢就一开 啊典型靓仔声，而 Camman 声真系。 唔好话性唔性感先啦，佢自己都有讲噶，佢有嗰种咩话认得嚟呕心嘅角色嚟噶嘛。 佢 你 讲 你讲紧林家嗰、那个，林家嗰、那 个 呢、這 个形象系好后期先确立嘅啫、 欸。其实唔系梁公嗰阵佢已经咁讲紧嘅。 点解卡科尔？ 卡 科尔有应该讲就系有形容呕心。其实当时好近，其实当时唔系好中意呢种讲法嘅，但问题就系、是。佢配合呢个角色 系 好多嘅， 系啊，即系个 over 到嘅演技咩？ 应该咁讲，斯波达日咧，如果由小野 D 配咧就好正嘅，因为佢就 系 好识， 佢啲好做作嘅角色好靓， 佢好好将 character 俾得好出嘅，因为佢系好拿手配啲就咩，要有型，系型到佢觉得好难顶 嗰 种， 好深啊，即系打冷静嗰只， 但系问题 冇版咯，南郊嗰个系咯， 哇冇版， 哇真系经典嚟， 冇版系冇版咖喱哥咖喱妖精传说系 错 错错，系令佢搭咗佢嘅作曲家之道噶， 系咯。 最新嗰套40歲馬尾，咪佢作嘅咯。作完之電視播完之後，佢翻佢支 band 團裏面，即係入去個 band 房第一個人，你究竟接啲咩工作嚟？係翻新套旅遊噶， 冇人知咩事。 跟住阿澤成美雪唱完，唔係阿成，係千和唱完之後話好咗，我結咗婚啫。飄跟住嗰首歌嘅TV 版本咧，喺卡拉 OK 熱播嘅。 有呢度事， 系啊，好小野啲系好多古灵精怪嘢噶佢，同埋佢 填词好似 OK 嘅 ，OK 噶，佢系可以做啲好正经嘅歌。 我记得佢好似唔知边个出唱片，边个出 CD， 佢又帮手填词，系咪橙田？我冇记错。 唔知啊，但系佢系 定系还是佢出 CD 橙田帮佢填词调翻转？我唔记得啦。 唱错《探明周》你几集片？佢不为人知嘅才能嚟嘅，探明嘅创作力几好嘅。 咁系。 即系佢识写 game 咁讲翻角色啊，咁除咗头入宝版，除咗阿 啱啱好新一季黑执事， 黑执事咯， 入边几个 唔系黑执事真系好典型嘅小野 D 啊！ 我系期待紧野崎里边见集片。 哎呀，我都好期待啊！嗰个集片又系完全系为小野 D 度身订造嘅。 小野 D 杀好过嗱，如果嗰次有啲正常有人到呕心，我觉得真系代表咗咧系黑执事 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系嗰 种度 S 啦。 佢真系话呕心，但系嗰种呕心又唔系话真系 做作啦、 啊，系啲好做作刻意嘅，但系其实佢刻意一做作，你唔会觉得好反感嗰种， 系啊， 呢系佢本事， 唔系预咗你会咁做啊， 系啊， 咁件廿咧廿咧点解啊？ 边套 啊？做作咯， 做作咯， 因为嗱，做作咧初咗 ASB 咧，啲人就闹趴街嘅，话佢完全唔掂动画。但系啲人开始啲唔错喎， 但系习惯咗 佢，系佢习惯咗点知道点样摸角色，因为声优咧始终你需要时间摸一个角色咧，你净系靠喺游戏。 咁我觉得大家听惯咗小野作郎太嗰把声，好难去转，好难转。 唔系，其实动画唔差嘅，小野 D 咧有一样好处就系、是、佢可以做啲好呕好形容呕心嘅角色， 但 系 呕心冇 做 做做做其实。 佢系咗好型嘅角色嘅，啊，例如星斗士马尼柯特啦，哇，型到震啊！ 有佢当年配咗个乜鬼嘢，真系唔记得咗添。我记得佢个角色叫剑儿，唔系叫剑。 诶，钢铁神，钢铁神，系 好 热血噶 角色，系啊，好热血。 跟住话 佢 Air 个角色都唔差，系啲正常嘅角色咯。 佢海 咩咯？海猫咯，海猫又系依类咯。 跟住海猫算系热血嘅，佢配热 血类系热血类嚟噶嘛？其实系 佢可以配啲好热血、好严嘅角色。大家配啲好冷，好懒，系懒型嗰种，系用懒型嚟嘅嗰种。 傲娇 哦，记得啦 ，John Q 里面嗰个啊，死啦， 嗰个佢教练咯， 唔系教练嗰个死啦 ，John Q 嗰个领， 突然间唔记得个名， 个 王子，阿王子叫咩名？ 嗰个王子 系啊， 嗰个球员嗰十号 系啊， 哇，嗰个度身定仲 你要讲热血，就梗系要讲呢个平和岛啦。 啊，都系啊，呢个都要提啊。 平和岛正红啊嘛。 啊，同埋佢又呢个同手骨夹噶嘛，系啱啱一对咯，又系。 小野成功， 系小野成功啊，系。 小野成功做合 体咗。即系所讲为人知一对咯，呢个系。吓， 呢对系佢，跟住咧就系配Working 里面嘅佐藤咧，佢应该 啊呢个我觉得佢配得好， 又系 同手骨夹一对，正。 同埋最紧要就系其他人系回应到佢演技， 系。 因为有时咧佢个问题就系佢系唔知点解就系。佢咧嘅情況有啲佢同中村有啲唔同嘅，中村性感又係經常要配女角，配同啲女性有搭檔。佢嘅性感咧通常同男性有搭檔。 係啊，唔知點解。 佢係好女性緣，男性有應該話佢嘅角色咧就係、是、通常咧中意女角咧，女角唔中佢，但吸引好多男角。 係啊，小野又係好適合配啲好日文嗰個好 Hubian 嘅角色咯。 佢好又係好適合誒，即係同細哥一樣啊，好適合配啲好 bukiyo 好 hu 變嘅角色啊！呢、兩個係佢哋兩個共通點嚟㗎，我覺得。 嗱，有類似有一個類似例子，有咩類似係幾個誒相近啊？味道類似就係、是、石田章特色，石田章嘅角色就係、是、佢做配角，好多女生中意佢，但佢就勾引男主角。而小野啲角色就係、是、佢好性感，佢中意好多女，中意女角，但係只吸引到男角。啱啱跳住，因为小野啲系太经常就系、是，你睇佢两个系冇女角运嘅，即系梁嗰个琼又系啦，跟住梁君又系，佢发现到就系呢两个系唔中意佢嘅，但系咧佢经常同男角就搞 BL 嘅， 唔怪之得小野大富啦， 我名都话俾你知咯， 系啊，佢好，即系咁就佢呢个系成为咗好骑咧，古代仲算好嘢噶啦，起码 起码仲有古代呢个角色先啦， 第三任古代咯，第二任系阿山田洋一版。 啊！你唔计木村噶？ 唔计， 已经版另外一样嘢嘅嘛。 跟住Alan 又系同阿神啊，又系同阿神谷嘅撞鬼嘅。神谷两个 真系好多拍档，真系打唔甩啊！真系。 佢哋都拍档主持 radio。 系哦，喂，今季见到啊傲娇丁公好冧佢喎。 今季 做咯。 唔系其实话中，唔系戏份多咧。 唔系中村祥子都好冧佢噶。 佢唔好讲啦，呢个系一个问题啊！中村就你个问题嚟，佢 中村唔系你一个咩？系佢，我搵翻问 佢，因为中村嘅因为唔系错咗添，因为小野 D 咧，佢种佢好极端女性，所以佢其实系好多角，佢真系好似好多，同埋佢系主角名好强人， 系啊， 佢主角角色咧就系一系主角，唔系，因为佢系主角，或者系佢做配角，但系主角系非常影薄嗰种。甚至系去到你话嗰个琼咁样咧，佢甚至抢你福山润噶， 系啊，我都觉得系，系好 即系少数即系福山润系弱嘅，其实 系啊，佢同英尼嗰 part 咧系好抢戏嘅，其实都 因为点讲，佢小野啲有好处，即系啲小野嘅佢嘅格位置系要完全唔收自己个存在感嘅，系所以几霸气。反而其他 Ali 咧就系、是、佢知道咩情况之下佢发挥存在感，咩时候佢会收敛下嘅。因为其他年佢做配角，佢主要配角就 系、是，系啊系啊系啊。 当主角唔掂，佢会走，佢要出去压阵。主角掂，佢要做自己躲翻后做配角。呢个系啊，其他 Ellie 即系有时冇办法，佢主角命唔够，但系配角命好强。 啊，其他 Ellie 系咪？ 一个佢啊嘛， 喜多川咯， 喜多川咯， 喜多川英嚟喎，我都好中意。 阿酋长， 佢属嗱，佢系好信，佢系属于叫几术啲阴阳交系好信得过声优嚟嘅。 吓， 佢系几乎唔甩碌嘅。 系啦， 佢配乜嘢声一对手，乜嘢都掂。 哎呀，同埋革命机咧，小友角色又系亮眼点嚟嘅，我觉得。 哇，嗰、那个小友系咯， 小友系咁 大间大间狗， 咁大间嘅角色咯，系啊，好少有，真系好少见。佢即系佢接嘅角色类型。 因为其实我最初以为咧系阿子安冇人嘅，尤其是当佢第二部一开头俾咗吸血鬼之后，跟住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我唔要做人啦，走走。我除咗个啃，我谂唔到第二个啃，因为成个革命机都系啃嚟嘅。 系啊，咁咪做人啦嘛，系咯。 咁。阿小嘅啲系嗰阵小有条奸，因为佢把声又系属于叫唔奸，唔系唔适合做奸人嘅角色嚟嘅。佢且狂气得，佢狂气冇问题，但系以佢做奸，我觉得你系奸唔。 哎，同细哥一样，细哥配唔到奸角，佢把声太正气啦， 太戆。可以，你做奸 嚟啦。句做奸人唔够奸。 你讲咗啦，你 讲抢嗰类咯，佢系即系摆出嚟，又好似头先讲，即系靓得呕心嗰只嗰只。 佢做啲 果龙，果龙 变态啊，变态角色。 系咯，果龙咯，即系佢 over 就啱好啊，成件事其实系。 系啊，但系佢好，但系小嘅啲一样嘢赞佢就系。佢 over 咧，系永好清咗地 over 到咧，读者唔会反，观众唔会反感嘅。 系啊， 但系同埋我突然之间醒起，小野啲其中一个最代表性嘅角色，唔系草泥马咩？ 又啱、啊，动物园里面嗰、那个，唔系系假系假咩厅？ 假咩厅？ 假咩 厅？好完全系佢嘅。即系代表嚟噶，大佬。 唔系嗰只神谷配企鹅，我都觉得好正。 其实里边角色真系完全 match 晒， 系啊， 包括福山只熊猫在内， 都夹到尽噶，系啊，再加埋远藤玲做一个叫中和剂，嗰度超多声，嗰度真系超多声优。 系啊， 不如嗰度你主打女性观众嘅话咧，男声优系不妨使多啲钱啦。 系啊，但系嗰套其实意外地男女都吃过，我觉得。 唔系最紧要系呢套你摆咁多一线嘅话咧，啲新仔你俾唔到噶。你近几年嘅男星冇一个顶得顺，呢班人全部怪，个个都一 怪物， 唔系怪物，不如话超多多红炸子鸡，个个红到半天啲，每个都可以做主角，每个都有自己一套角色红到爆嘅。又小小一啲，阿小一啲上都有配我跟唔到揸高达，一出现一次咁大把。 佢揸过边一 揸过创星者 set 嘅观星者。 吓，佢咁早噶、 啊， 原来 好早噶、啊，官商小 佢又系早期好， 加西佢揸噶嘛， 冇，佢又早期又系嗰啲模式，即系有啲中转咗。 加双枪嗰架嗰只 Best Boy 衰佬啊，佢揸噶嘛。 女声音嗱，佢同阿小野 D 同女声音嘅合作，佢真系好似冇固定。 唔固定， 唔固定边个夹过好似 系啊，佢个个都 夹。大山爷香有合作过啦，其他 Ellie 合作过啦，跟其他都好多。 中原麻衣， 中原麻衣又有，版本真灵又有，佢好杂。 好多啊，即系乜 井上伦子都有 ，Air 咪佢咯。 系啦，你严格嚟讲，合咗最声优嗰句就系好事咯。 女性优定或者系好 事啊？阿娘娘啊嘛， 即系有啲 女性 fans 叫佢娘娘噶嘛。 其实我唔会咁样叫佢，摆明就个男人嚟嘅。 我提椰子。 嗱，讲翻我哋拉去成功好事啦。佢只情佢咧又系嗰啲出道嗰时唔系好，佢把声嗱，佢把声更加点哇？即系今次个呢个专题咧。三个男三六组人呢其实都啱好个星期都答㗎喎。 係呀、啊、都答㗎。 細谷连住参田跟住连住小野啲。 我真係可以配到你又全部都答。咁即係边个先边个后者。 咪因为尤其小野啲同細谷系同一间事务所㗎。变咗尤其佢两个都合作多。上两季呢兄弟冲突咪又系佢两个咪做兄弟囉。佢哋两个又连埋神谷浩史啦嗰套嘢又系。不过女性向系咁嗰啲选角全部都系啲。系嗰堆囉系啊系嗰堆囉。 神谷浩史就佢好啲佢特别啲就系佢男星佢男星优势嚟讲呢佢都系叫几受欢迎嘅。相比较少嘅啲系男星优势佢弱少少。 但其实呢神谷系其实我冇想象到佢咁红㗎。但我朋友喺日本呢佢有一个夏目友人帳嘅朗读劇呢我唔諗得佢同井上和彦两个去㗎咋。佢嗰张飞呢本身系唔使钱嘅。但呢佢喺日本嗰边呢炒到50万英一张。 哇 好恐怖。我完全冇我知佢系红㗎但呢两年印象中感觉都冇之前嗰时风头咁犀利。但系真系完全系超乎我想象地红咯，佢呢个。 如果论年纪，佢应该最大嗰个嘅神谷系出道最早。佢三十，佢1975年出世，佢95年出道嘅。 其实我细细个玩 RPG 嗰时候已经听到佢出紧声噶，神谷浩史。 哦，但系真系唔觉。 正常，正确系94年，其实已经又开始配紧音噶啦。 系咯。早好多喎、啊，成件事，即系你谂睇佢， 其实19岁咯，计翻佢， 2000年后嘅声优， 佢系车祸之后先至开始红。 即系话佢啊嘛，即系话佢死咗，系佢同 四个反杀， 唔系佢同九尾贤康子一样啊嘛，系死咗之后先红，之后 系，即系有咗杀伤能力之后就开始， 佢2005年开始，即系蜂蜜四叶草之后开始啦，大家开始识佢啦。 啊！ 跟住 就啱啱 扮 紧车祸咯，真系即系详细唔知，但听闻好似话系电单车， 唔系俾佢揸住架车，俾火车撞到。 啊、 因为呢件事搞啦， 佢又好彩过到呢关。 之后呢件事之后，拆完系住又唔再咁揸电单车， 都几黑历 史。即系嗰次几乎死咗嘅，系心脏停咗嘅，几乎系。 佢系好严重啊！ 即系嗰刻真系觉得佢真系有生命危险。 系啊， 真系又系已经系。 你记住电单车撞咩啊？撞火车，大佬唔好咁啦，佢哋 重伤啊，就系嗰 下。次之后佢即系红啦，就开始嚟话系蜂蜜四叶草就讲咗啦，跟住就系 绝望先生嘅其实系 加藤真二，跟住金林零零绝望先生。 提起金林零零，我就醒起，其实佢先至系最有资格讲我系金林嘅声优。你记住佢系金林零零，即系佢系配第二套金林噶啦，之前配过 沙基萨啊嘛， 唔系啊，即系再之前， 我再之前边套 神谷浩史Captain 金林 ，Captain 金 林，套 SD 金林， 系喎系喎， 佢就系做嗰只金林，佢唔系揸金林，佢系金林， 系啊，原来咁嚟嘅呢个，我同埋夏目友人帐咯，夏目友人帐都系好经典嘅， 佢系 好清新， 夏目友人帐系神谷浩史嘅本格型， 系啊，最清新嘅少年角咯， 性清爽。纤弱容易受伤害， 完全就是佢把声嘅音质啦。 而家系符合佢演出，因为呢把系神经质，仲有轻微神经质。 系啊， 陈功豪似把声系有啲神经质嘅， 所以 真正神经质咪叫黄先生咯，绝对嘅。 佢极点嚟呢个系。 咁仲有呢个阿娜娜十木咧， 都系啊。 都系后宫。 即系呢个电波神经质、神经质嘅角色，即系佢嘅代表角色之一。 系啊，但系咧同神谷同系统，即系把声啊，同系统嘅男声其实有一个立花神之介。当初听立花嗰时发生第一句咧，第一句佢每次一开声第一句咧，我都觉得哇，佢发声同神谷好似哦，即系同系统啊，系同一个即系嗰个 level 嗰个 grade 嗰啲音质咧，所以其实佢哋戏路好似 唔係有成谷嘅話，你立花就轉冇人。 係立花就冇人行嘅，冇錯，所以就立花冇人行。 你真係好遠咯， 走唔到出，走唔出自己。啊，立花係走極走唔到自己嗰個山。 係啊，同埋佢一般向真係接得少嘅立花遊位，佢又係唔係幾好彩嘅。 冇辦法㗎，錢去 攞 去。 唔係，我希望係佢俾深村湊咗翻佢之後，佢會好少少咯。但係始終佢同神谷嘅音質啊、氣路各樣成太似啦，又神經質啦，又。少年聲啦，嗰啲其實佢兩個好似啊把聲。 同埋神谷係有啲似，佢係有啲似石田章咩？出道廿年都仲可以做十幾歲細路仔。 係啊， 而家睇佢Captain Urge 咁做 設定咩？提起佢少年聲，我先覺得大喎。 係 今季睇緊呢個排球 啊，係叫 喂 排球精。 你記住佢做嘅係教師啊，但我成日都。即系听声会觉得佢其实系咪球员之一嚟嘅应该？ 但系其实佢本身个角色设定佢已经唔系咁，唔系嗰个年纪已经系学生， 系咯，真系得滞喎！即系 我都话成件事真系好学生 feel 咯。 反而令我睇起我成件事，我最亮眼嘅系边个？系田中一成啊！ Okay. 田中一成在封神二嗰阵时，讲真讲紧嘅，佢系配紧老豆嘅角色，四十几岁阿叔，而家佢配个26岁嘅教练，哇！呢、這个真系～眼前一亮啊，系真系，唔系把声系似嘅，但系真系、啊，哇！我觉得唔系，原来有 match 嘅喎，又系咯 ，match 噶其实，系咪排球而家炸声优啲声全部都 match 晒？ 所以我中意谷田浩志嘅选角就系咁解，佢以前系有一批咧特别中意用嘅角色，其实都同三拣嘅，佢有一批中意用嘅角色就会成日用，但系呢一轮咧佢个 style 转咗啊。你睇翻魔奇兩季咧，同埋而家排球都係佢做 casting 啊嘛，係唔同噶啦，即係嗰啲選嗰啲 casting 嘅用人已經唔同。仲有一套上一季嘅神器，即係《諸神的惡作劇》咧，又係谷田浩志做音響監督，佢變咗已經係三套對比咧，已經係我諗除咗唯一一個共通就係細谷咯，其他嗰啲我諗應該係幾乎冇重複咁滯嘅啦，嗰啲角色。 嗱，講頭先我講過，小一啲係冇同女性又係冇合作完嘅，超嗰只。 所以佢係女性，所以佢女性向咪好多咯。 但男神咯，阿神哥係有幾個係叫做基本上係差唔多叫做拍檔拍曬，叫做老拍檔啦。其中一個就是花澤香菜，同花澤咧好奇怪，花澤佢同男星優咧就冇乜比較固定合作嘅，就最多就係神谷噶啦，係好幾套都 因為花澤本身接攬接作嘅都係其實 唔係我係唔知攬接作呢件事，但係佢係同阿神哥好有緣分嘅，嗱、由花蜜月開始就一直佢有幾套都有，甚至連NDR 之嘅 Booking Bay 都有， 咁你花蜜月係個系列嚟，咁你梗係用翻嗰集。 嗱 Booking Bay 又佢又合又拍檔啦，跟住UB 又合作啦，佢兩個係 UB 都係啊。 佢兩個係同埋就應該，我覺得神谷佢把聲係同阿花澤咧就應該互補性質嘅。花澤係更加性，佢話佢把聲本即係平時，因為佢最擅長把聲咧，係更加地味啲嘅。神谷係屬於幾明亮同埋好搶氣嗰種，有互補嘅。 係啊， 因為如果阿神谷換咗對一啲比較搶氣聲優嘅話咧，會有作文又會幾難聽嘅。即係如果等於中原麻衣嗰類咧，好似嘅，因為大家音質高又搶。 即係有啲特殊神經質嗰類啲嘢， 同埋咧，佢係即係而家睇翻資料就係佢神谷就界咧，佢係帶住胡俊出道嘅。不過嗰套戲嗰套神谷就界咧就係、是、神谷好似大家唔好記得，但係記得胡俊而家拍緊一炮而紅，因為胡俊係嗰套戲突然間爆出嚟，大家係估唔到，就係嗰啲你要邊個嚟新人啊？嗰啲嚟㗎嘛，但神谷就係真係捱咗好耐，佢係真係叫做。 系啊，成功挨咗好耐，真系好耐。 好耐，真系， 佢真 系都系零。 Kelly 30岁嗰年就真系开始红。 真系做完车咯，啱啱做完车嗰下，嗰下嚟咯。 系啊系啊， 过去人生嘅鬼完弯之后， 系啊，就开始嚟咗啦。 嗱，成功咧，由如果你话我头先谂咧，就系成功其实应该比较似就咩？女性有啲似郭春良。 咦，郭春良？ 郭春良好。早兩個， 早兩誒應該 八十年代， 80年代音質高，容易受傷害，嗰種纖瘦型嘅美少年啊，佢穿係早，佢穿係八十年代，係依類角色面， 但佢兩個 feel 唔同，我覺得 好簡單就係萊恩哈特， 我知 仙女座阿信，係就係依類嘢，佢有 阿奇啊， 嗰種好纖弱，但係 嗱，我諗下阿比大王子點樣 嚟？佢係周家陣，唔係依樣嗱，郭春良相對比較萬能啲，阿神哥就相對冇咁萬能， 佢就边就佢 唔系喎，神谷要放到放啊！睇下召唤恶魔就企鹅。 我觉得系将神谷变态部分放大。 你知神谷仲有一个特色系啲角色有机会有超欠面噶嘛？你记住 啊，咁系咁角色嘅， 系都好多欠面角色。 喂，咁啊嗱 ，Reckon 啦，然之后无头骑士 啦，嗰啲专登耍 系啊系啊， 专登 搞局 嗰啲， 肯定系 嗰啲咯，系啊。O K 喎，其實 佢係佢可以做啲好咁佢刻意做啲好黑人憎角色。 係啊，係 啊，係。 而嗰種黑人 係背後搞局嗰啲， 而嗰種黑人係佢個角色，你係佢表現出就係個角色故意黑人憎，而為個本人黑人憎。係 啊， 佢做佢依係佢係嘅特即係特技嚟嘅，唔係話風格特技啊。佢拿手就係即係佢同阿小弟啲一樣嘅，即係啲就係做佢能佢 control 得好好就係點咧？喺嘔心，邊嘔心到咩程度咧？佢就會開始唔掂，我頂唔順咧。佢就啱好個位置。 哦，咁老手就係老手係唔同嘅，其實又。 而阿成哥就係、是、佢，如果黑人憎到咩程度咧，佢又控制得好好嘅，唔會去到你接受唔到嘅。係 啊。 呢樣嘢就即係 最近嗰個唔係咩咯，高劍神咪啱啱上嗰個咯，阿色色咯，又係啲黑人憎，好黑人憎角色嚟噶嘛，又係。 佢係 就係唔上一集就收皮咯。 啊，依個咁啊，因為黑人憎咯，就係。 但係真係嘅，佢係。 但係色色可以攬佢位置其實。 好纖柔。 即係你叫神谷。都算是创先河的少数地他的角色可以跟你在一套动画里面。 一集票。 不是是跟你首先爆粒蛋爆多粒蛋但之后会回来的。 啊大王。 ED 啊。 OK。OK。 啊同埋蛤蟆托拿都是他第一季尾又走回来了。他的死期拆了就。 是他是拆完死期之后会掹起那种的。 是的。 唔知点解， 唔知点解系会掹咗。 掹食佢唔系，佢其实佢真系小叫死笑声几强嘅声优嚟嘅。 系啊， 佢好经常性啲呢个烧死嘅。 啊， 一系喺Macross Funnier 里面有电视版死咗一次啦。 死啊！阿基里又死咗 咯。死咗啦，电视版死咗，电视版冇事啫嘛。跟住呢套都系想死咁款，跟住死晕咗嘅。佢好难，跟住想自杀嗰啲，即系佢好难去演呢个角色。不过真系嘅，如果你话要挑佢代表角色嘅话咧，就一定系绝望先生。 啊，咁当然啦，呢、這个真系 几乎拉咗等号咯，我觉得其实系我都系呢两个角色。 因为佢真系演一类所谓神经 質神经质嘅角色，真系好有一 神经嘅极致咯，其实 系。 同埋系佢真系压到阵声， 同埋佢系无啦啦坏掉嗰啲角色，佢都配得好好噶。 系啊， 佢因为一住角色其实佢对手好强噶。嗱，女嗰班学生唔好讲啦。 系咩？但系成套嘢真系你资历最强、演资历最深嘅已经系神谷噶啦。 唔系，男星优系男星优系佢，女星优系赤道精子。 哦，但似到真知氣氛唔多嘛？ 有似到，跟住女星優仲有啲埋你內嗰啲，李宗南嗰啲，佢喺一代女星優 做一代嘅女星， 壓到陣啊！佢係有因為依類所謂後宮係啦，即係成堆女生裏面一個男生咧，有星優壓唔到陣嘅，代表就係殺人之王，係完全壓唔到陣嘅，佢係會俾成班女星冚咗冚 緊。 佢係個人嘅問題啫。 唔同嘅嗱，同樣係對女性超苦手嘅，從江青城咧，佢成班女星優裏面咧，佢喺演出上面冇問題嘅。 啊， 殺人如果成堆女星優嘅話咧，佢係喺演出氣氛，佢嘅角色都係中氣化㗎。呢個係佢弱點嚟嘅，但係。阿神嗰时系能够喺堆女声优里面咧，佢原本啲存在感就系变咗系一堆女声去捧佢，而唔系话佢做一个绿叶邓叶一女声优。吓，呢样嘢系佢嘅我谂小野啲做唔到，小野啲系相系呢样嘢系女性缘唔够。 小野啲都冇乜女性缘，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配男性去后宫啲。 我调翻转 ，JoJo 啲角色呢度角色咪啱佢咯，其实即系 冷孔方喂绝望先生，佢都唔系最老资格嗰个啫。你当智安系乜嘢啊？ 只有正義大姐更要小氣氛。 係啊，都仲小氣氛嘅。 咁話曬都性系色㗎 喎。即係佢係佢氣氛少啦，因為子安其實我覺得係依個係另一個次元嘅存在嘅。 係 啊，因為如果講子安要講埋六川光兩個有排講嘅。 要計女聲優，咁仲有十七歲 啦。 不過佢係17歲都出過。即十七岁人又系另一个例子，不过佢系比较难讲，因为太长艺龄，同埋佢嘅系少有地出道廿年就可以配少女。 啊，唔系，但系女声优把声其实我觉得冇老化得咁快。 女声优里面有几个系 三只咯，如果讲明显，我其实 佢老化，唔系 佢系真系老化 到 转 头， 翻到转头。 但系我又唔系觉得真系差成咁样。 系纯粹系个感觉翻唔到去。 哦，系咯，佢感觉系哈咪咯。 即系哈咪配哈咪嘅野兔咯，呢个哈咪嚟嘅唔系野兔嚟嘅。因为有啲声优演问题就系、 佢配咗当一段时间配咗某一类角色之后咧，佢扭唔翻之前嗰把声。 系啊系啊。 如果你话 阿乐冇配， 你廿年 都翻到咁。 你仲要你喺嗰廿年之间，你配过其他形象完全唔同嘅角色嗰时，你梗系翻唔到转头。 佢最嗱，阿三姐系属于叫做咩？佢有一新角色，佢旧角色丢得好快嘅。佢最经典例子就系佢配新剧场版嘅Misato 同旧电视版 Misato 系两把声嚟噶，佢系完全扭唔翻个 tone 噶，阿三姐啫。我真系，真系你话佢嗱男声优咧，尤其是古谷彻咧就好厉害嘅，佢就 好 每一次咧都听。 佢真系好犀利，佢 依家差唔多 年都仲系配。 差唔多六廿岁，阿穆罗都系嗰把声。 一跟林神旁白嚟，一跟林神嘅旁白，佢依然系阿穆罗嚟噶，嗰个神奇啊， 好神真系。 跟住石田章又咁多年个把声冇变。 系啊， 咁仲有三次红二咧， 佢都唔得啦嘛，而家 呢个大变态 系咯，你而家听翻阿界王神把声都仲好少年啦。 嗯， 但佢系嗰陪翻上灘大雅噶啦，佢已經，即係嗰啲又係而家仲可以陪少女嘅啫。 得唔得再傾咯？之前我記得三次嗱，佢有冇點配咧？我唔敢講。佢試過一次喺 live show， 啲音樂節目嚟噶，佢真人出嚟講翻嗰句名場面，即係同阿錢通行告白嗰句咧，喂，完全個 feel 喺翻度噶，近年嘅事嚟嘅其實係。 但佢少啲啦，始终佢真系，因为佢仲要神台啲嘅佢系。 嗱啲低音 走出咗音监啊嘛。 嗱啲低音系嘅男声优咧，就即系声线老化呢方面咧，其实唔需要咁担心。要担心嘅系高音嗰扎嘅啫，因为你本身把声已经高啦，然之后再配啲要不断拉高把声嗰啲，啲角色其实好伤声。比较要担心，佢哋会老化得快啲，相对地。 大关系怪物嚟嘅。 细关都系怪物， 细关细关相对嚟讲已经比较冇咁靓仔声啦，但大关佢而家仲可以配只欧巴声嘅撞鬼，哇吓死我啊！大关你冇咁拍恐怖得唔得？跟住九十年代石田章嗰啲嘢唔好点，再听兼喂你话而家讲三木啊，你配啊伊达龙星配唔翻啦，拉唔拉你拉唔翻个把声后生仔声啦？ 我配唔翻高中生咯，我只想话 都系嗰啲 cool man。角色 佢唔系佢， 其实头啲转声优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咧？ 头啲转咗声优咩？ 转咗 啊， 工业一手转 咯，系啊系啊， 同佢工业配啊，配啊， 我嗱杀嗱杀落去配 两个字死得 咩？我系 A 八六， 两个字死得。 工业真手系个恶魔嚟噶， 系咯。依系我讲翻少少神谷，即系啲花边嘢，有冇睇兽电啊？你哋其实？ 有， 好似我记得，即系我听翻嚟啊，即系我冇听， 唔系听嚟，我睇到嗰集 片尾，我都片尾有，又咪有啲，咪有啲，即系头高跳舞嗰啲嘅，好似有啱啱有一集就系因为 Hiroshi Kun 同埋呢个Kenji 系嘛，系咯， 唔 系阿健一君同埋阿红 ，Kenji 强同埋 Hiroshi 强， 系啊系啊系啊，今日登场啊嘛，跳舞啊嘛，神谷同埋阿铃川健一， 唔系嗰个系兽电战队传说嘅开始，跟住一开始发现到就系。莫名其妙，其他嗱忍风战队十年后嘅 OVA， 跟住忍风战队就跳舞，跟住海姆上映嗰时候，海姆走去跳舞，就跳咗两次，跟住最后一集， 哇！佢真系跳舞成瘾嘅， 所有依一齐跳，包括声优，即系话收啲系大量真声优真人出演嘅，深川智之、 枝叶八八啦， 嗱，枝叶凡啦，深川智之啦，胡松遥啦，吸爱啦，全部有份。全部真人出演， 今次真系好多喎，真系好恐怖喎，即系个阵容其实我觉得，即系之前系有，但系都冇咩。 唔系呢个系冇新声优真人演出好少， 系好少。 我 破 到尾 都 记得 嘅。你除非你话好似伊藤加奈惠咁，本身系两妻类嘅，佢本身亦都有做戏系咁嚟嘅。你主要声优级冇人其实多啦，但系如果声优做电视嘅话咧。印象中真係好少，你話 唔係你除非你嗰套戲本身就係聲優自己拍嘅， 或者 係新嘅， 或者主要賣聲優嘅，例如話係非公認戰隊裡面你賣 啊係啊，羅志真係啊， 新人就係真係啦，跟住後面嗰全唔係佢 村長 全部真人做嘅，全部真人上演啊嘛。关姐亦都客串做过，做东京食 Q 音啊嘛， 唔系东京食 Q， 咦，做埋食 Q 添啊， 好多客串噶佢，跟住阿金美都之后又演一个角色，不过嗰度属于玩嘢性质， 玩嘢啊，连小 actor 走话出嚟咯， 系啦，做乜嘢玩，因为我都冇所谓啦，即系讲翻实，即系讲翻陈阿陈高啦，最后啦，七啦 ，K O 睇下唔系 K O 结论啦，嗱，我觉得佢两个技术仲可以再进步嘅， 吓， 将嗱。 其实神谷都仲有好多角色冇试过喎，我觉得 真系试角色咯。其实佢定，我佢定参定定型 啊。咁系，但系其实佢好多角色都冇试过噶。 嗱喺六座人声优即系三，又系三个礼拜啦。 細谷同埋木村咧就成長空間就好大，應該木佢仲係不斷進 步，因為佢仲好後生，啱啱開始啫嘛，佢哋 係啊， 開 始跟住後面嗰四個啊， 小野咪 係就定㗎啦， 參田 同 參田啊，小野參田同啊中村基本上佢，我唔覺得佢會有咩技藝太大進步嘅。但係神谷同埋小野啲咧，小野啲其實我對佢技藝就唔係太大期待，但神谷就好有期待嘅。我覺得佢應該仲可以再好。 神谷我計翻真係個紅真係。第十年嘅啦，其實如果計佢紅嗰點， 真 係 佢會再去突破去演其他嘢。 我覺得佢有可能，我覺得佢係真會成為咗第二個成田章。 哦，唔係可能其實 越嚟越好。 其實可能神谷佢可能有其他第二啲角色，但我哋聽唔到，因為你知青二其實佢哋主要嘅重心其實唔係 ACG， 其實佢哋係旁白， 係 旁白嗰 啲， 係啊，洋畫其實就唔係佢哋最強嘅，但係旁白咯，佢哋就旁白好勁嘅青二，所以就可能神谷會喺嗰邊，其實佢都有嘢做嘅，所以就可能佢都有其他角色，但可能我哋唔知道，我哋冇管到睇到咁解啫。 依個就係不過依樣就管唔到就冇得講啦，依樣嘢。係 啊， 但係主要動畫嚟講，我覺得佢其實。佢嘅我覺得佢而家仲如果再嗰幾年咧，佢係會再上，甚至我覺得真係去到神台級嘅。 應該要轉型，應該 因為冇辦法講男聲優咧，一定要講女性向，因為大部分男聲優都要喺女性浸一層，浸咗一層嘅先至去翻一般。 打個木人行先， 係 啊 係 啊，先至會先再起翻到。 有邊個係俾邊個係睇下先打係嗱喺 BL 木人行佢打出嚟咧？呢个研究 平川大夫、 平川 咯、千叶进步、 平川大夫、千叶进步， 宫田行贵、都系 BL 浸出嚟嘅呢一集。 但宫田贵又相比佢两个嚟讲，佢一直都走唔出去 BL。 系啊系啊系，廖海浩虎都系。 如果 系，好似净系揼心水。 廖海浩虎真系跌埋心水赚女性向钱啦，佢贵贵都有。 佢见佢做 系啊，好多，因为尤其而家咧，你女经越女经。膨脹嗰陣時咧，其實好多都用廖海噶， 接唔到，接唔到， 即係做嗰邊已經夠嘅， 接到係淨係嗰邊已經夠佢食啦， 佢 唔需 要， 佢 唔 需要 再開住， 唔需要專登再開翻去。 偶爾打下遊擊嘅啫嘛，都係，係 啊 係 啊，一般佢真係偶爾打牛打遊擊。 Eva 嚟咁樣打下遊擊嘅啫嘛，佢 係啊 係 啊， 佢唔係好在乎嘅，依啲包嚟咁講。 主持唔喺呢邊啊嘛， 喺男性向喺男一般係或者男性向男性方面，佢把聲唔係話特別受歡迎。 係啊，佢真係唔。麻麻地嘅，其實佢聲，其實講到廖海，你最佢最具代表性嘅角色，講緊嘅已經係甲破隱化貼嘅男主角。 哇！嚇，醒鬼咁， 都隔咗幾年， 幾年前啦、 啊，有冇十年啊？ 最近廖海係係 Ever 嚟啫嘛，阿 Grey on Ever 兩年前咯。 唔係咁，印象中佢仲有呢、這個世界征服咧。 哦， 啱啱 不過人真係配角，佢又咁配角，佢因為佢有一次咧。佢如果佢做男性，如果佢男性向作品，一般向作品咧，佢会同姬宇恒好多地方重叠嘅。 哦，系啊，吉仔都系 BL 浸出嚟。 嗱，有意味嘅即系顺便讲两句啦，就系吉宇恒咧同藤原启治咧，佢两个角色系似到晒，系叫做咩？差年纪嘅啫，即系话如果三十岁以上一定藤原启治，三十岁以下一定系吉宇恒嘅。 哦， 一睇佢之后咧就系一角色行出嚟个样。如果佢唔系，如果佢一系你一，如果你认为佢系跟住余恒嘅话咧，有冇 percent 中？你嗰个 percent 就系余启智。你先嗰睇两个咧，就一定中啦咁滞嘅。好似东京演家里面嗰、那个嗰变态佬咧， 即系总之啊， 如果系 阴沉沉嗰啲 狂气啊， 仲有一个游佐浩二，游佐浩二系日本向走红之后，完全系女性向嘅。佢 我真系好少见呢边嘅。 但系游佐系你喺一般向你一红咪就系红成咁样样啫嘛。 游佐嗰啲唔系女性荷尔蒙噶啦，已经唔系。 系啊，已经女性荷尔蒙。 唔系佢唔系女性荷尔蒙啊，佢哋系春药嚟嘅大佬。 系啊。 喂， 冇错。 佢嗰啲性感京都空系，哇！顶喷鼻血噶，真系印度。 系啊。 佢同阿俊腾上尾咧，佢京都空咧系杀死人冇嘅。 系，唔系佢自己本身系京都人嚟噶嘛？ 但系佢讲紧应该系嗱，系佢好性感嗰种，中间烟花已经压低咗噶啦，系屎系叫做咩？佢惊你顶唔爆佢管噶啦，但系佢但系有阵好抢气，佢系真系将嗰啲嗱，佢性感咪散咗出嚟，冇嘢讲游咗，不过游咗好，应该讲喺 BL 界打木行打出嚟咧， 系你啲演技一定系有翻咁上下嘅打滚， 游咗最好嘅，游咗算系走得最出嗰、那个， 系啊，佢走即系最出咯，佢而家一般向好红噶嘛， 平川就约翻呢几年先开始， 系呢一两年先开始有翻啲起色，系、一般向， 其他啲好辛苦，因为始终就 系、因为 Nice Boss 对佢影响太大啦，真系冇办法， 个问题就但系佢其实佢好多热血角色嘅佢都 系啊，佢其实 大家 都好掂， 我觉得反而佢啲狂起掂嘅， 诶，川配怀娇好正 嘅。诶、有个诶，即系最后啊，有个笑话就系、是、喺JoJo ASV 里面，由咗浩叶配花京院咧，系花城配。去到动画屏村咧，系俾城花配，唔系调转咗， 应该咧。 啊油咗系油啲嘅，系成花，但喺动画版又变咗花城，因为平时系长咗少嘢啲。 O、okay. K， 好啦，今次就差唔多啦，下次就可以谂到咩组合再开始啦。好，今个礼拜到此为止，拜拜， 拜拜。